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浮尘，北风四到五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浮尘转多云，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是五一啊，假期啊，在这里呢祝大家五一节快乐。那今天我们还是跟大家来说说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今天也是直播的节目，所以大家呢有什么样的疑问，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啊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可以直接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那今天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大搜家的周小晨。你好。 高燕好，大家好，祝大家五一快乐。 好的，那我们来看，抓紧时间来看第一个问题啊。我们这边有朋友来问啊，说请问哪有总价不超过300万，然后四环前后交通方便的小两居，最好呢进地铁，还首选丰台，这个楼呢别太烂。 这个朋友首先他锁定了区域哈，丰台，那丰台四环前后，并且呢要有地铁，楼不要太烂，给他推荐这么几个区域啊。第一个就是首推旧宫，那旧宫这个区域呢位于南四环到五环之间，那我们都知道旧宫它其实就之前挺不起眼的一个区域，那就是因为最近嘛，最近近几年旧宫区域拍了几块地，然后配套也跟上来了，所以算一个丰台的新兴区域。那旧宫现在这个区的新房啊，现净房都达到了53000一平，那二手房改善型的二手房达到66000一平，所以说旧宫这个区无论是它的产品还是它的配套，相对来说都算比较好的。那总价300万在旧宫能买什么房子呢？推荐他去康乐园看看，康乐园这个小区能买一个2室1厅的，这样总价280万左右70平米的房子。那刚才这个朋友也说了，楼不要太烂。那康乐园这个小区啊，它是94年建的6层板楼，虽然不算是很新的房，但是在同区也算还好。那这个小区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旧宫它位于刚才我说了四环到五环之间嘛，它有德贤路，然后区内呢又有2条地铁，地铁亦庄线，还有咱们在建的一个八号线三期，预计也是今年年底之前可以开通。那开通了这个八号线三期以后，它是一条那个南北向的，以后从咱们丰台然后旧宫这个区就可以直达王府井，所以说等于这条地铁把旧宫这个区给全面打开了，还是挺方便的。那高速方面呢，它是外接一个京台高速，所以说这个区域从去南边还有东边都是挺方便的，这个是旧宫板块。 还推荐一个青塔板块。青塔板块它有一个劣势吧，劣势就是说刚才这个朋友说了最好进地铁，它这个板块其实离地铁有一段距离，坐公交的话得坐个三四站。但是呢它这个板块有一个优势，就是它在海淀与丰台的交界处，然后往北可以去一号线这个五棵松地铁站，然后往东呢又可以去十号线六里桥站，坐公交的话也就五六站地。那周边配套呢，有北向的这个万达广场，东侧的有一个五棵松、蓝港、华西，都在这个五公里之内，所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这个是青塔板块。如果就是说这个朋友就是说我可能，虽然说我在四环前哈，刚才都推荐的是四环以后的，就是四环外的。我还想往内城再走走，可以去这个刘家窑去看一看。刘家窑它在三环到四环之间。这块它就非常成熟了。第一个就是说有五号线这个宋家庄站，还有一个就是说它周边的配套啊，包括小区的小配套跟周边的大型配套都是很完善的，光地铁就有三条，五号线、十号线、亦庄线。然后推荐他去这个宋家庄家园这个小区去看看。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越往里走可能就价钱越贵了，那300万以内270万左右只能买一个50平的，但是相对来说呢这小区还算新，它是10年建的塔楼。我们都知道塔楼居住起来，第一个是层高比较高，第二个就是它不南北通透，所以说跟之前的板楼比起来就相形见绌了。这个就是让这个朋友自己去选择。 所以就是我们刚才也说了几个区域啊，这个可能这些区域呢也是各有各的一些优缺点，建议大家呢还是要真的实地去考察一下哈。其中这个因为有朋友以前在青塔那边居住啊，我也说一下，就是虽然它没有地铁啊，然后呢刚才也提到可以坐公交车什么的哈，但是说实话啊，这个离着地铁有点远。 对，然后得坐个五六站地。 对，然后虽然它有万达广场、有蓝色港湾什么的，但是呢这些离着这些小区呢还是挺远的。 对， 就是你要是去买一些就是家用的这种超市的那种东西啊，那超市你起码就得走一小一站地。所以就是 可能都不止一站地呢。 对，所以我觉得那边呢说实话不是很方便。那我觉得还是上其他区域去看一下。所以也能看出来为什么那块的这个价格也是一直没上去。 对呀、 它也是一个这个原因吧。所以呢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实地去考察，这个非常重要啊。 尤其是丰台这个地儿，它其实每个区域它的情况还真的差距挺大的。你像方庄啊，往这个三环左右走，它其实都是配套全，有地铁。那如果咱们再往外走走，然后甚至到了这个园博那一块，真的是配套，无论是配套还是交通，可能都是稍微差一些。所以说虽然您说在丰台选，但是丰台的每个区的情况还都不一样，建议您真的要实地去看一看。那远的地儿可能没有地铁，但是就能选一个面积稍微大点的房子。那近的地儿呢有地铁有配套，但是面积来说又相对来说小了。 好的，我们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来，我们看下面一个朋友的问题。刘女士说想买这个良乡或者是长阳附近进地铁，首付呢120万左右，公积金贷款啊，求这个房源能说一说的哈。一个人住小点也没事儿，主要一定要离地铁近啊，方便啊。 那这个朋友他是锁定了房山、良乡和这个长阳，那这两个地方是都有地铁的，所以说呢他还有一个要求，就是小点没关系，一个人住首付120万。那首付120万那个流水和缴存额都足够的情况下呢，首套最多咱们贷120万，二套呢贷80万，也就是说他能买一个200万到240万这种总价的房子。那先给他推荐这个长阳附近的吧。长阳附近可以去看看这个加州水郡。首先长阳这个地儿它是最不缺配套的，为什么呢？长阳奥莱，然后绿地缤纷城，都是在房山整个区域来说都算比较大的配套，甚至我听说有的这个西边的、南边的甚至东边的朋友都去这个长阳奥莱去购物，主要它里边品牌多又便宜，所以说还是挺好的。然后这个加州水郡这个房子呢，总价这个价钱其实买不了什么那个面积比较大的，只能买个50平米的小开间。但是这个小区呢它整体是精装修，所以说这个开发商送的原始装修，包括什么木质地板呀、整体橱柜呀、 这个洗手间什么的都做好了，所以说要买就可以现住进去，所以说就省去了一些装修的这样的一个成本。那整体的小区环境呢，这个小区也算是一个大小区，周边配套啊，超市、银行、幼儿园，然后这个运动场所、公交、地铁都比较方便，所以说这个小区可以考虑一下。那我们现在后来现在说良乡，那良乡呢，其实它属于整个房山的一个老城的一个地带，它所有的基础的这种配套相对来说成熟，但是呢没有像长阳这个区域那么大，或者是说那么全。推荐这个罕见青春志，这个价钱差不多能买一个一室一厅的40来平的这么一个小房间。那这个小区呢，它有一个优势，就是它小区楼龄比较新，它是15年建的，200万左右就能买一个一室一厅的40来平的房子。那这个朋友也他也说了，他自己一个人住，然后可能小点也没关系，所以说这小区呢还是比较适合他的。这个小区刚才我们说了，配套齐全，然后也是集中供暖，民水民电，然后小区里边还有那个直接入户的这个太阳能热水，所以说非常适合单身的这种人群。地铁方面，它是离地铁这个南关站周边呢也有大型的商场，像家乐福呀、精良生活广场。然后刚才我说了嘛，良乡这个地儿属于整个房山的一个老城，所以说它的配套是有，也比较全，但是没有像那个长阳似的后期的那么大，所以说基础配套肯定会有的。那就是说这位女士她说她一个人住小点没关系，但是呢建议她还是往后想想。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价钱在良乡能买个70平左右不错的这个学区房，像良乡二小这种房子，但是呢楼龄可能没有这么新，所以说您就要做一个综合的比较，到底看看自己往后几年想想到底自己的需求是什么。 我们这边这个动感北京还说呢，刚才说到丰台啊，说丰台就来丰益桥的泥洼小区吧，地铁10号线很近然后还有说什么丰益花园啊什么的，那边的二手房也还不错啊。就是很多朋友也都是把自己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好，我们看第三个问题啊，老张问一个问题，说最近看上了一套山东的房子，请问我这种生活在北京在外地买房需要注意点什么呢？现在很多人好像都在买第二居所啊，就是买的人还是挺多的。 尤其是咱们这个夏天快来了，好多呢异地看房团又开始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外地的这个开发商啊组织咱们北京的朋友然后去外地玩一圈，然后以看房为主顺便玩。这种朋友呢，第一是有时间，第二是他有钱，所以说很多朋友就是从外地玩一圈然后看了房子觉得挺好，回来基本就动心了。那这样的刚才我说了，这样的人呢大有所在。那像这位老张这位朋友呢，他也是我估计也是去山东玩了一圈，然后看上了山东的房子，然后又觉得呢心里不太踏实，然后因为毕竟是在外地嘛，不知根知底，然后也不是本地人，要注意什么跟大家提个醒吧。第一个就是外地购房的风险是什么，首先就是这个房屋质量的风险。那由于咱们去外地，咱们就是外地人，其实对本地的楼盘情况没有那么熟悉。还有一个就是会碰到一些比如说开发商资质低呀，专业水平不足，如果购买这样的楼盘，房屋质量会有存在一些问题。那咱们去了外地看了这个房子，其实因为都是在这个团里嘛，主要以看房为主，他肯定会把这个房子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你，但是呢咱们并不是本地人，不熟悉当地的情况，所以存在这样的风险。第二个风险就是产权风险。一些外地的购房者啊，就是咱们异地的购房者，很有可能就是对于景点周边的楼盘产生了一些兴趣，就比如说看起来很美，它是可能是景区房、景点房，然后海景房，但是呢它有产权问题，很有可能它这本身就是一个小产权房，那这些违规建筑在交易过程中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所以说呢根本没有办法办理产权证，这是产权的风险。还有一个就是付款的风险，外地的房子一般都是会要求一次性付款，也就是说付全款，不接受公积金、商贷，这种 这种风险，那这就意味着把这个购房的风险转移到了咱们购房者的个人身上。所以说呢，如果咱们是以按揭的方式付款的，有银行机构的间接把关，但是如果全款的话，就相当于您把您这个积蓄全部给开发商了， 嗯， 这就风险很大呀。还有一个就是买房之后的物业管理风险，这个风险呢，就是咱们收了房之后了，那很多人其实外地买房，它是以一个度假居住和养老这样的一个需求为主的，这就意味着咱们不是每全年都要去那儿住，如果不是全年都跟那儿住的话，那这个房子空着，它有一定的成本维护，或者是说您在北京，那房子在外地，这个房子如果出现了水管爆裂，然后楼上漏水的问题，对小区物业的这个考量是很大的。那如果物业不好的话，就涉及一个维修维护。那如果您在北京呢，那房子被水淹了，您都不知道，那这风险很大呀。 嗯， 这个是风险问题啊。 嗯，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在异地购房要注意哪些问题？第一个就还是注意这个咱们自身的经济情况问题。买房之前要充分了解一下自己能掌握的经济收入、银行信贷情况，最好先去银行做一个这个查询，这样就避免自身经济情况和银行的个人信用的瑕疵，造成了您根本就买不了这个房子单的这个风险。第二个就是当地的购房政策，咱们尤其是咱们现在啊，一些全国很多个城市都有这个限购啊、限贷啊这样的一个政策，必须得了解当地的购房政策。比如能不能供您贷款，如果是商业贷款，还需要了解当地的贷款和利率政策，全都了解之后，您要做综合的考虑。第三块呢，对开发商做一个资质的调查，最好是买贷款大开发商的房子，如果不是大开发商，至少要保证这开发商这个房子五证齐全。五证再强调一遍，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最重要的就是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那咱们在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看最两个证，最起码是国有土地许可证跟预售许可证。所以说这个外地购房啊，它这个风险和遇到的注意的问题还是挺多的。 嗯， 希望咱们广大的北京市民一定要注意。 嗯，好的，大家呢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这个房产问题，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嗯， 刚才我们聊了聊就关于这个异地买房的一些这种风险啊， 嗯， 当然这个如果您找到一家比较靠谱的开发商是吧，然后再有一个比较合适的这种中介机构啊等等啊， 嗯， 其实还是可以买的，并不是说完全不可以买。 对， 啊， 肯定是可以买的。 对对， 首先还是要咱们要了解自己的需求， 嗯， 您是去外地就是想资产配置，想买套房，或者说您就想养老跟度假，然后了解完了自己的需求之后，咱们再做别的考虑。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请问一下，去银行面签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这个面签呀，有的人就想的比较神秘啊，就像咱们办理这个旅游签证一样，要去大使馆面签，挺紧张的，还要说自己的情况。其实不用那么紧张，就跟我们去银行办理的一些普通业务一样。 嗯， 那银行面签是什么呢？就是说咱们在面签指的是这个贷款人啊，连同共同还款人或者担保人一起准备好合法的证件、真实有效的一些资料， 嗯， 到贷款银行缴纳这些贷款，缴纳这些资料与银行的这个人员进行一个面谈，还有签字的手续。其实它就是一种程序流程，大家也不用紧张。那要注意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面签必须得是贷款人本人亲自去，这个不能由别的人替代。你要说我出国了，然后让我朋友帮我去，或者说让我家人替我去，这是不行的。那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说银行有一个专门的窗口，基本上就是说您贷好了这个贷款，那个信贷经理要求您带什么资料，然后您就准备好，把这些资料都准备齐全。到那儿呢，就是在这窗口，那个银行这工作人员让您干什么，您就干什么。一般来说问题就不大。要注意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肯定就是别作假。 嗯， 您这个手续不可能，就是说您这资料别作假。第二个就是说态度，咱们态度端正，然后人家问什么，咱们就回答 什么。 对， 嗯， 基本上都问题不大，只要做到诚实守信。 好的，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啊。这个泽林问到说，请问组合贷是怎么去认定资格的？如果再卖房算是首套还是二套呢？ 我估计他是打错了，应该是再买房算首套还 是 二套，是吧？ 对， 是这样的，这个组合贷就是商贷加公积金贷款组合去贷。那组合贷呢，需要的是公积金贷款跟商业贷款这两个贷款的条件都要符合。那咱们夫妻公积金贷款的条件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说夫妻双方共同申请了这个公积金贷款，都缴纳了这个公积金，并且双方的住房公积金账户有一定的余额。第二个呢，夫妻双方必须缴纳公积金，然后没有需要还这个住房公积金贷款，也就是说没有贷过住房公积金贷款或者已经还清了的。还有一个是双方缴纳了公积金贷款，双方都在这个期限啊都在一年以上。第五个是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房屋，房产证上必须有双方的名字。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夫妻双方都要贷款，那这个房产证必须写两个人的名字。最后一个是要提供这个双方的结婚证明，也就是结婚证。那夫妻公积金贷，有人问了，夫妻公积金只有一方能贷款吗？其实也不是这样，那就是如果两个人是已婚的情况下一起申请公积金贷款，将有缴纳公积金一人设为主贷款人，同时开具两个人的收入证明，这样呢可以增加这个贷款额度，然后以后呢夫妻两人在一起还房贷就可以了。那公积金住房贷款的政策规定啊，双方贷款买房，如果其中一方申请公积金贷款，在其没有还清贷款，配偶不能再申请公积金贷款。也就是说一旦结了婚，这两个人就算一体的，无论是一方谁公积金贷款，另一方都不能再申请了，必须得先把之前的还清了才能申请。 就跟其实以前啊，我有的朋友就说了，说这个我要用公积金贷款一个人贷的，我没用另外一个人贷，那到时候会不会占我这个买房的这个资格和名额？您都是一个家庭了是吧？ 对， 反正这一个家庭最多就是两套北京的啊。那不管是你谁去贷款，你是一个人贷还是两个人贷， 对， 那反正就是您只要是有这个房子，或者说就是哪怕把它卖了，那有这种记录啊，那也是算的是吧？ 对，还有一个就是刚才那个朋友提的那个二套认定的问题，您只要就是说因为公积金组合贷是公积金加商贷一起的嘛，那您都组合贷了然后再买一次肯定就算二套了呀。 对，所以就是现在就哪怕不是组合贷了，您买了一次它不也算吗？ 对，只要是就是商贷就算二套了。 对对啊，所以就是大家呢这个现在就是想成为这个首套的这种啊其实挺少的。 对 啊，所以有这种首套名额的好好珍惜啊， 一定要珍惜自己的首套贷款。 没错， 然后我还听说那个有的人其实他也不懂这个咱们的各方政策，也不懂这个信贷政策，就随随便便就买房了。然后浪费了自己这个首套的这个这么珍惜的这样的一个资格，所以说大家在买房之前还是要做综合考虑。 没错啊，我们这边动感北京还问呢，说这军产房可以买吗？我觉得首先得看这个房子能不能上市，因为有些这军产房好像是不能上市的。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咱们国家就是咱们北京啊有很多卫戍区旁边有一些军产房能不能买，它首先在于它这个房产证有没有这个上市资格。那您就问中介，或者是说直接就是说去打听，如果不能买的话您根本就没法交易，这个是直接问就可以了。 没错，所以啊这个先看看它能不能上市啊，这个然后咱再说下来的一个啊。 对， 好，来看看小涛的问题，说问一下这个首套房在海淀青河上班，首付150万左右，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推荐？ 首套房海淀青河上班，然后其实您就可以在这附近买房了呀。那青河、西三旗、回龙观这三个区域首推您。首付150万的话，首套房建议您考虑总价这个360万以内的房子。那青河、西三旗呢都属于海淀，可以买一个一居或者小两居。那如果您觉得这个面积比较小，然后可以考虑去这个回龙观，就是昌平回龙观，可以买一个同等价位能买一个比西三旗、青河的房子要大一居室的这样的房子。 那简单来说呢，这个清河周边啊，咱们做选择，它其实这个选择空间挺大的。怎么说呢？位置上来讲，这个西三旗，然后霍营、丽水桥、天通苑、北苑都比较适合您，离得也近，然后单价也不算那么贵。所以说呢，那个按照您这个首付预算啊，可以把总价控制在350万以内。嗯，推荐去这个新年小区看一看，这边有这个一居室，或者是这老点的社区，小两居也是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建议您就把房龄控制在这个96年以后的，可以做到这个25年的满贷。然后考虑到税费的话呢，去买一个这个，因为那边的房源比较多嘛，买一个这个满五唯一的商品房，这种房源还是挺多的。西三旗可以去这个新康园小区看一看，它挨着这个八号线玉新站，350万能买一个50平的一室一厅，它周边呢有物美啊，那个龙旗广场啊，生活也算便利。出了小区就有这个地铁霍营站，然后这个霍营站是八号线跟13号线的换乘站。同时还有一个 S2 号线可以往这个北边更远的地方走。回龙观呢可以去这个龙博苑三区去看一看，能买一个320万能买一个60平的大一室一厅。小区呢也是临铁，然后有这个13号线跟8号线这个玉新站之间。所以说呢，无论是配套还是交通都是比较方便的。西三旗可以去这个齐盛家园看一看，330万能买个63平的大一室。所以说这个在庆贺上班，在周边这几个区选择都挺多的，您啊就是都去考察考察看一看。 嗯，好的，我们这边动感还北京还问的说自己名下有回迁房一套，如果再买商品房算二套吗？当然算了。 这个呀，首先得您得看一下这个回迁房您办没办下来房本儿。 嗯，就是他能查不查得到是吧？ 对，如果能查到那您再买肯定算二套。 按说其实应该是算的，但是如果比如说你房本没下来他查不到，那可能还可以哈。 对呀， 对， 这个回迁房如果是比如近两年下的回迁房，可能因为回迁房办的房本的时间可能会比商品房慢一些。 对，嗯，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上半段先聊到这儿啊，下半段我们继续来解答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您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我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艳玲，医生一辈子离不开书，一天不读专业书就跟不上知识的更新和技术的发展。医生还需要读专业以外的书，扩展视野，丰富人文，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地给病人看病，越能关爱和尊敬患者。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 好冷啊，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象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浮尘，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浮尘转多云，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还是继续解答大家发来的各种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大搜家的朱小晨。你好， 高燕好，大家好。 嗯，下半段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啊。大家有问题的话，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工商银行总行日前证实，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最高年龄、贷款人年龄和贷款期限之和都延长了5年。但在记者采访过程当中发现呢，由于延长5年时限需要多给不少利息，那所以从年龄段上最受益的60后啊，就成为了对新措施无感的人。 这个工行总行啊证实，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将个人住房贷款的借款人最高年龄从65周岁延长到了70周岁。也就是说呢，借款人年龄呢与贷款之间之和由原来的不超过70调整为不超过75年。那目前呢，多家银行的贷款人年龄呢与贷款期限之和为70年，而北京执行的房贷政策是最长是25年。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呢？那50岁的购房人买房可以按照最长限的贷款。那除了北京呢将最长的贷款年限设定为25年的这个地区之外呢，其他区目前啊都是30年。那如果按照外地的政策算啊，45岁的购房者以往只能贷25年的款，那以后呢按30年期限贷的话，对于这部分中年人来说是利好。那为什么这些人不买账呢？咱们可以算笔账啊。那换房的需贷款这个咱们按照300万来算啊，如果他选择的是等额本息利率是 1.1 倍的方式贷款的话，此前贷款20年呢需要每个月啊还这个20000出头。那最多贷5年呢，多贷5年啊，咱们算一算啊，那他就是说要多还55万的这个利息。所以说呢，这部分年龄层啊，第一是他们退休之后收入相对来说减少，然后呢 贷款时间延长，利息呢也跟着增加了。所以说100万啊，多还5年就要多还不少的利息。所以说他们可能在经济上稍微有点承受不了。 嗯， 那有的人就说了，这个政策一出，是不是就是说信贷政策放松了呀？其实不然啊。那这个举措呢，其实是适应咱们国家这个人口发展的一个趋势。按照不同的年龄阶段，尤其是这个中年以上，这种购房人的购房需求，改善性的需求去制定。那合计年限不超过75年，对于市场来说，部分改善的人群呢，因为还贷的年龄增加，提高了这个借款的能力。那影响最大的是45岁到55岁这个阶段的人群。那咱们市场上90%的购房的人群都是在70后、80后，所以说这个政策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 所以也就是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比如说你说这个多贷这个5年、因为毕竟它不是多贷30年啊，是多贷5年。那大家看一下刚才说到这个贷款300万算的话，20年的是每月还20450是吧，然后25年多贷就是拉长到25年的时候呢，就是18226，也就是每个月差2000块钱。那所以如我觉得很多比如说能贷能还18000的和能还20000的其实差不了多少。 对呀、 对吧，所以就说一般情况，比如说我要是不够的话，就别说20000，我都肯定不敢想，那18000我一样也不敢想， 是 对吧，这个但是人家能还20000的或者能还18000的其实感觉差不太多。 尤其 是所以 也是 不在乎这5年的时间。 对，尤其是这个年龄层段的这个购房朋友呢，他其实把他的购房需求主要放在了改善为主。那咱们北京这改善房那肯定就是600到1000了，那这个层段 我觉得现在刚需都有点600了都。 对，这个我这是打着这个保守的说呢。所以说买改善房的人一般他也不差钱儿。 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说一则呢北京网红地下室卖1050万的消息引发了一个热议啊。那记者也是实地探访发现，这个网红地下室呢是在西城区爱民林小区，价格高昂的主要原因就是它是这个黄山根小学和北京四中的这个学区房啊，房源呢也一直特别抢手，而地下室呢则是下沉3个台阶的这种半地下室，整体通风的采光也比较好。那不少附近居民表示，其实住起来比楼上还方便。这个小区呢，我其实我以前看过，当时也是为了了解各方面的这个房子去看了一下，总觉得这个小区呢就是环境说实话一般，就是挺就那种类似有点筒子的似的那种感觉啊，就是老破小嘛。但是它的这个一层啊还真的是它那个地下室还真的和咱们以前所意义说的那种就是完全地下室它不一样。它就是好像就是比普通的那个一层好像要低个半米左右的样子， 就是咱们俗称的半地下室或者浅半地下室， 可能还到不了半地下室。半地下室一般情况这整个是房子一半都在底下， 对呀、 但是它只有大概半米，也就是几个小台阶你就下去了。就跟一层没有什么太多区别。 对呀、所以说就是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前啊，并没有说它这个是只是下沉了三个台阶儿，然后整体通风良好，这些信息都没说，只说它这个北京一地下室就卖出了1000多万。所以说有的媒体就是比较带节奏，那有的人就说了，那北京地下室都卖到了1000万了，那其实大家根本没有了解这套房的实际情况。首先呢，它这个房子刚才咱们说了，它是不到半地下室呢，它其实就比咱们普通的一层稍微矮了一点点，通风什么的都没有问题。然后呢，它这个房子最重要的是它的位置啊，这个小区呢是学区房，那孩子可以读这个黄城根小学、西石库小学，这两个小学是可以直升北京四中的。什么概念？就是一脚可能踏进了就清华北大这个概念。所以说呢，这个小区的房源啊一直非常的抢手。那小区的均价在13-14万左右，甚至一直都是这个小区的市场价。这个半地下室才11万，所以说这个房子肯定就是比较抢手的房子。大家也不要说被乱带节奏，或者是说听之信之。其实整体来说，据我所知这个房子还带了一个小花园。所以说它的条件非常的也是很不错的。 对，所以啊我倒觉得咱不是说这个一定宣扬这要大家买这种房子啊，而是说我觉得大家去实地去看房很重要。 对 啊，就是因为有的东西啊，就是虽然你可能听起来介绍感觉哎呀这个半天这个地下室我选它干嘛，但是有时候你真的可以实际去考察一下、嗯、它和有很多比如说出乎你想象的一些东西哈，当然也有一些比如在高楼层的或者你听着感觉挺好，但是你进去一看真的不是那么回事儿， 对呀、啊、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还是要实地去考察， 不要被这个部分的信息蒙蔽了自己的双眼。 嗯， 那这个房子它的房本是91平，那它实际面积是100多平啊。 嗯， 刚才我说了，它还带了一个小院子，所以说它条件真的挺不错的， 不错的， 也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并不是天价的。然后，也并不是就是说有人就说这个啊，又出了一个天价学区房，是不是北京的二手房又要回暖了呀？并不是这样，嗯、大家不要轻信误信。 嗯，我们这边有一朋友来问到，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买这个学区房、啊、今年买的话、 嗯、 第二年或者说是年底的时候能上这个就是它对应的这个片区的这个学校吗、 嗯、是这样的，这个年份很重要，您买了这根据您的就是说落户还有当年的当地的教委发布的这个政策这都有关系，所以说它可能每年都不一样，所以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嗯、 如果您年初买的您迅速落户，然后教委发布的这个划片还有这个上学的这个通知也是之后才发出来的，那您孩子就可以上啊。 嗯， 那如果就错了这个时间段那可能就要等第二年了。 嗯， 嗯，好的，来我们大家再看其他下面一个这个信息哈、 嗯、 针对这个房地产市场存在的一些部分销售乱象啊，去年五月以来呢多地也是先后出台了摇号的一个购房政策，截止到目前已经在7个热点城市实施，那各地的政策有什么样的一些异同啊，具体的如何去实施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些效果啊。 嗯，这个异地摇号政策也是咱们今年最新出来的一种举措呀，那就去年啊，从去年五月份上海南京出台了这个新房销售摇号政策之后呢，长沙成都等城市也在去年陆续出台了这样的摇号政策，那今年三月呢实施摇号政策的城市啊不断的扩容到了武汉西安杭州这些热点城市也相继发布了摇号的政策。那我们之前说了啊，这个咱们现在的这个房产政策是因城施策，那摇号的政策也是在每个城市都有一定的差别，就比方说这个销售范围方面，那上海跟成都规定了所有新建也就是所有的新房项目均采用摇号，也就是说所有新房都要摇号。 嗯， 杭州南京长沙和西安呢不一样，它只针对购房客户数量大于这个可供房源才摇号。什么意思？只有300套房1000个人想买这个时候才摇号。 嗯， 所以说比如杭州就规定了啊，意向客户登记数少于推出房源数的不需要公证摇号。武汉的摇号政策也是非强硬性的规定必须要摇号。所以说呢值得一提的呀，武汉然后杭州成都长沙这4个城市均偏向了刚需。怎么偏向啊？这些城市明确确认了刚需的房源比例，比如杭州就规定了呀，对这个无房家庭给予一定的倾斜，提供一定比例的那个房源保障。那武汉又规定了，在预售证均价低于18000新房这个中，低于120平的准售房源需要采用这个公证摇号随机不少于40%的比例纳入这个无房家庭。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咱们摇号政策啊，有的城市是偏向刚需，有的城市呢是所有新房都要摇号，有的城市呢是新房供应小于买房人的时候才需要摇号。所以说这就是咱们这个因城施策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有人就问了，北京那上海都开始摇了，北京什么时候开始摇啊？其实北京的摇号政策听说是已经在路上，最先摇号的咱们都知道啊，共有产权房跟自住房那一直都是摇号的。那现在的现金房呢，很多业内人士也说已经要摇号了。 嗯， 甚至就是说咱们现在去现金房的这个售楼处这人员就要说了，您要比如说您要想买我们这现金房，您就要先登记您的信息，就是以备这个摇号这种不时之需。 好的，来，我们再关注一下下面的一个信息啊，说今年的三月份以来呢，多地楼市出现了一些变化，部分这个城市买房要摇号，限购城市要扩围啊，房贷利率要上升，那这些变化呢，可能影响未来地方房价的一个走势。那如果大家想买房，那可能就要注意了哈。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大家所在的一些城市，调控政策到底调控了没有啊？ 嗯，咱们今年买房一定要注意四个现象，第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呀， 摇号那个， 摇号这个事儿，咱们就不在这儿赘述了，刚才已经详细的说了。 嗯， 第二个呢，就是限购限售这种政策扩大到了三四线城市。那除了摇号的政策以外啊，限购限售城市也在陆续的增加。那昆明呢，从住宅限售的两年加码到了三大热点区域限售三年。大连这个城市呢，也宣布了本市户籍两套以上是限购的，甚至沈阳也公布了三个热点区域实施限购。青岛呢，也将限购的范围扩大至青岛户籍居民家庭。所以说呢，不仅是摇号，那限购限售也扩大到了三四线城市。海南更是，咱们都知道，海南这个城市最近这个它的 对 它的这个无论是政府的这个红利，还有这个它的一个一整个海南岛的发展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啊。 嗯， 那海南省呢，已经也出台了这个在之前这个限购政策的基础上实施了全域限购，所以说呢，这就是变化二。变化三呢，鼓励和保障公积金贷款。咱们之前大家都说过很多次了，有的开发商他就是拒绝，或者是他委婉的拒绝咱们购房人的公积金贷款。那公积金贷款咱们现在很多城市都明确了，开发商不得拒绝公积金贷款，一旦拒绝了之后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处罚。 嗯， 变化四就是首套房贷利率上调。那近几个月啊，全国多地传出了这个银行额度紧缩、首套房贷利率上涨这种消息啊，就比如中信银行确认了收紧北京地区房贷的业务。那从全国看啊，房贷出现了这个上调的趋势。那三月呢，全国的首套房贷平均利率为 5.51%， 基于基准利率的 1.124 倍，环比上升 0.92%， 0.92%， 基准利率可是 4.9%， 4.9% 啊。 嗯， 那未来，那有的人就问了，那未来咱们楼市的走势如何呢？从政策上看啊，预计将有超过20个城市会执行官方摇号的政策，也就是说摇号这个事儿还会长期的扩大的实施，并且呢偏向这个刚需无房户将优选房源，这是第一个趋势。第二个趋势啊，2018年咱们刚才说了，因城施策分类调控这个政策还将持续。什么意思？每个城市根据这个城市当地的房产楼市情况设定不同的政策，不是说一把抓然后一个政策全国实施了，因城施策。第三个，今年呢限购力度并不会减弱，也就是说贷款这个限贷的加码城市可能还会增加，所以说咱们这个政策还是会收紧的，还是收紧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从房价来讲啊，同比预计大趋势啊，将延续同比增幅收窄甚至下跌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趋势。当前房价降温是个大趋势，最起码是冷静。那中间各阶段的各城市可能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情况，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海南，因为利好啊，它的房价可能会有所上升。整体这个全国70城市来说啊，整体都是一个稳步的这样的一个稳步增长，或者是说有小幅下降的这样的一个整体趋势。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最后一条信息哈。嗯，广东的珠海市呢，24号下午宣布出台了一个关于实施珠海英才计划，加快集聚新时代创新创业人才的若干措施。那赠送认定人才50%的住房的产权，给予创新创业团队最高1亿元的资助，提供本科人才2.6万元以及硕士人才3.8万元的补助。哎，听来挺多的啊。 对，挺诱人的。这个地方城市抢占人才资源，在今年是一个很主流的这样一个政策呀。咱们拿西安来说啊，西安咱们上周说了，一季度 因为西安现在年初就开放了一个人才政策的这样一个利好啊，本科就能落户买房。那西安一季度有24万人涌入，24万是什么概念啊？去年一整年的人口流入与去年一整年的人口流入持平。 嗯， 所以说人才才是这个一个城市的第一生产力啊。那珠海的这个政策呢，也是对于这个高薪高知的这个人才留住这些人才，吸引这些人才。所以说咱们那个有高学历然后的这些人才，他其实的选择更多了。那哪个城市好，哪个城市我喜欢，然后我想留在哪个城市，而且这个城市还有一定的鼓励，所以说对这些人才来说还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事儿。 嗯，没错。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大家呢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下面一个朋友的这个问题啊。有位叫看小涛的这位朋友是不是问过了， 嗯， 海淀上班的这咱没说过，没说过啊。小涛说这个首套房在海淀清河上班，首付150万左右 啊。这个刚才说了 、啊、说 推荐他这个海淀还有昌平的这个几个区域、 啊、对对对、嗯、这个网友们有问题太多， 问题太多了、 嗯、 而且其实大家的问题啊有相似的地儿。 对 对 对。好，来看下一个问题。李哲的问题说，我是改善用户，看上南边一套这个西局新源北区的房子，请问怎么样、 嗯、 说能不能给分析一下 啊。这个房子就可以跟刚才咱们那个朋友问的均产房它其实有一定的相似地儿、 嗯、 咱们先给它具体的解析一下。这个房子呢位于这个西二环到三环之间，它挨着地铁站是9号线七里庄地铁站，它确实是一个正规正正经经的改善房，均价是8万一平，楼龄呢也比较新，04年建的，小区楼栋呢一共就6栋楼，这个不到600户，它是板塔结合的14层到20层左右的吧，这样的一个房屋类型。它的产权是北区呢，它是部队的，是这个二炮部队的一个军修所，但是呢它的产权是商品房。东区呢有一些回迁房，这就跟刚才那个朋友问的均产房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那均产房咱们怎么定义呢？它有两种定义，第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房产证上就是均产房， 嗯， 还有一块呢就是它的这些居民这些用户是之前的军队的一些人员，这个有的人也叫它均产房。所以说均产房到底能不能买，在于它的房产证能不能卖，房产证的属性是什么。 嗯， 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西局新源这个房子啊，它的房产证是商品房，所以说它是可以买卖的。那刚才咱们讲了这房子是正经八百的改善房，所以说那个之前它的前身啊，它是04年建设的，但是呢06年才建成，08年才入住。它整体小区呢是分给这个在职级的团级干部， 嗯， 所以说呢居住的人群以老年人居多。小区呢配备非常的齐全，有地下停车场，然后这个车位也比较充足，物业费呢也便宜，一块五左右啊，比周边小区呢都便宜。供暖呢它是集中供暖。小区呢为什么刚才我讲了它是正经的这改善房啊，它这个小区呢主要以大户型为主，所以说大户型呢也有一定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换手率比较低。 嗯， 他这个小区据我所知啊，他这一年啊也就卖2套房。为什么呢？他户型一大，他总价就高，就是单拿出来一个户型他都得是1000万以上。所以说呢买这种房子您一定要有所准备。什么准备呢？您如果买了之后就我不想要了、 嗯、 或者说我住着不舒服，您要卖没有那么容易。他可能挂出去3个月也是他，6个月也是他，1年也是他，往出卖没有那么容易。小区优势啊，一梯两户，这所有改善的小区都有这样的优势啊，一梯两户或者是两梯两户，相对来说呢安静舒适。还有呢就是刚才我说了，它在这个地铁附近，位置也好，嗯，三环边，然后出行也比较便捷。它的户型呢都是大落地窗，南北通透，双卧室，户型方正，住着舒服。所以说呢这个周边配套也齐全啊，比如这个美食街、 首航商场，包括这个三零七医院、三甲医院，然后大型公园。但是这种房子它有没有劣势呢？有劣势。 嗯， 第一就是总价高，出手比较不好出手。还有一个呢，首付也高啊。 嗯， 这种房子它肯定不属于这个普宅啦，它是非普宅，首付就将近。单套房子1200万，首付就将近900万。 嗯， 所以说它这个压力比较大，一定要想好再买。还有一个劣势就是说，因为我们刚才我说了，它是一个这个养老属性的这样的一个给这个部队的养老属性的这样房子，它没有什么对口的学校，所以说就是一般的学校。所以说您买的时候呢，相对来说做综合考虑，越是总价越高的房子，首付越高， 嗯， 换手率呢越低，所以说在卖的时候呢，也没有那么容易往出卖，所以说买这种房子呢，甚至比买刚需房更要小心， 嗯。好的，来我们看看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哈，我看看能不能再说一个简单一点的吧。嗯，有一朋友说，小竹说，就是外地人想在北京买房，嗯，没有连续5年的社保应该怎么办？ 是这样的，没有5年的社保，如果您有5年的纳税也可以，如果都不具备啊，给您想个办法，去办理一个这个工作居住证。这工作居住证是您的公司给您办的啊，嗯，每个公司可能都不一样，有了工作居住证呢，就等同于北京户口。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说，如果您的爱人是北京人，那您同样享有这个北京的购房资格，就是这么几个办法。 嗯， 其实对于咱们单身来说，其实工作努力，这个幸福都是努力创造的。 嗯， 然后争取再去跟公司申请去办理一个这个工作居住证，工作居住证等同于北京户口， 嗯， 既可以买房，也可以申请摇号买车。 嗯，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 嗯， 以后时间吧，我们再继续的给大家解决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 好，谢谢高燕。 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那明天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事情， 嗯， 啊。好嘞，明天见吧。 交替容易上火，人体免疫力下降，年轻人工作压力大更容易疲劳，中老年朋友抵抗力下降，小朋友容易风寒感冒，所以春天更需要通过合理健康食疗的方法去改变这些症状。 没错了，食疗食材当中的海参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对， 以前呢因为海参贵，离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很远，现在呢信息对称，价格透明，大家可以买到实实在在的好的品质低廉价格的海参了。 重视健康，从坚持吃鲜芋仙野生海参开始。海参作为一种繁衍了上亿年的海洋生物，懂得趋利避害，体内积攒了丰富的营养成分，多种的氨基酸、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海参软骨素、蛋白质，这些都是人体所需要的营养成分，隔天吃一头，营养全吸收，花小钱给大健康。200克一盒的淡干野生海参，明码标价是1999块钱。春季首惠是降低门槛，单盒裸价立减了1300块钱，每盒只要699。除此之外，还有299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免费赠送。记好日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价格低呢，是因为啊，野生的海参全部都是自然生长的，安全健康。节省了人工的养殖费用，成本低，价格便宜。 嗯， 除了加工费和运输费用啊，给您到岸裸价。鲜芋仙地中海野生进口海参呢，商超专卖店价格是1999元一盒，200克40头左右。今天的裸价体验，每盒只要699元，每头海参才划算到10几块钱。订购还送到海参焖烧泡发杯。 嗯，7414的朋友说，我一直在吃你们的地中海的海参，味道很鲜美，而且很便宜，值得推荐。3652的朋友 朋友说，我家儿子啊就喜欢吃海参蛋羹，现在每天早上都给他做一碗。8525的朋友说，我老公经常应酬，特别担心身体，一碗海参小米粥营养健康。今天呢是首次降低门槛，单盒裸价体验，每盒只要699块钱，每头呢只要10几块钱，订购呢就送海参焖烧杯。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是2587的朱先生订购了2盒，他说呢自己啊总觉得海参贵舍不得吃，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没想到鲜芋仙野生海参的价格这么给力，先买2盒尝尝看。手机尾号是0013的朋友说，一盒海参的吃3到4个月，这工作呢已经很忙碌了，那吃啊就得吃得好。3698的朋友说，女儿怀孕了，得好好的补充营养，今天这价格太实惠了。 嗯，好的，各位下单成功，海参和焖烧杯我们都会一并免费给您送货上府，货到您先开箱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打进电话呢只是预定，送货到家才是您做决定的时间。4007106108，4007106108。 六月的新疆是中国的普罗旺斯，让我们一起驰骋北疆，漫步薰衣草花海，在草原上点篝火烤全羊。